上一讲咱们说到同盟国在热火朝天的准备打仗，但协约国呢也没闲着，也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准备。裴迪南大公一遇刺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派密使到塞尔维亚，向塞尔维亚人保证，如果奥匈帝国敢动手，沙俄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听起来啊，这个沙俄像极了塞尔维亚的保护神。其实呢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控制巴尔干半岛，顺便呢还想吞并土耳其，彻底控制土耳其海峡，把黑海变成沙俄的内海。沙俄一支持塞尔维亚，法国也赶紧发声支持沙俄。1914年的7月20号，法国总统庞加勒和总理维维安尼一起访问沙俄，两国互相保证，不管谁对同盟国开战，另一方一定会履行盟友义务。在访问期间，庞加勒还召见了奥匈帝国驻俄大使，要他转告奥匈帝国政府，要特别慎重地处理跟塞尔维亚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塞尔维亚是俄国的朋友，俄国又是法国的朋友，所以塞尔维亚就是法国的朋友，对吧？这话呢，就是警告奥匈帝国，别看塞尔维亚不大，它背后可是有靠山的，就是俄国和法国俩大佬罩着。这些警告传到了奥匈帝国，但是呢，压根没人听。倒不是因为皇储被害的深仇大恨，而是因为有德国在后边撑腰。这时候的德国呀，就跟刚抽完粉差不多，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，全力支持奥匈帝国，不管你们想干嘛，我们都支持。这话一出，奥匈帝国腰杆都更硬了。虽然没有任何塞尔维亚政府参与谋杀的证据，但是呢，还是发出了最后通牒，要求塞尔维亚在48小时内答复。这个最后通牒里提出了十条苛刻的要求，比如要求塞尔维亚取缔一切反奥组织，严惩各类反奥宣传活动，撤换反奥官员。塞尔维亚根本就不可能接受，是吧？俄国和法国驻奥大使在听说这些以后，不约而同的惊呼：奥匈帝国这么做只能意味着战争。虽然大家都在做战争准备，但奥匈帝国这一手来得太突然，所有人呢都还没有准备好。法国总统庞加勒提前结束在俄国的访问，赶紧回国。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下令，正在德国访问的英国舰队生火起锚，马上回来待命。俄国外交大臣想的是赶紧派人到德国银行啊，因为呢那儿有他8000万卢布的私人存款，万一被冻结，这钱就鸡飞蛋打了。几个大国都没有准备好，塞尔维亚就更不想开战了。于是呢，他们对这个近似于侮辱的最后通牒做出了最大的忍让，除了以非常温和的言辞拒绝了奥匈帝国警察入境调查以外，答应了其他所有条件。可是奥匈帝国的目标根本就不在这些，就是一心要开战，宣布塞尔维亚拒绝了我的最后通牒。于是1914年的7月28号，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，第二天就开始炮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。因为这个贝尔格莱德呀，跟奥匈帝国领土一河之隔，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开打。就在奥匈帝国宣战的第二天，沙俄就准备对奥匈帝国进行了部分的战争动员。那为啥不进行总动员呢？是为了避免刺激到德国。但是呢，沙俄几十年来制定的所有战略计划，那就是要先总动员才能实施。如果要部分动员，那这些精心准备的计划就都废了。所以俄军将领对沙皇说明了情况，沙皇只好下令全国总动员。德国听说以后，威廉二世马上要求沙俄在12小时内取消总动员，否则德国也要总动员。沙皇一看德国太厉害，那咱还是怂了吧，就下令取消总动员。俄军将领一听，这哪成啊，说您可千万别这么干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沙俄地盘太大，边疆地区可能刚接到动员令，您现在又让他们先不动员，这很容易造成混乱。一旦混乱，德国再趁乱进攻，咱可就全线崩溃，都玩完了。于是呢，沙皇赶紧再次下令取消总动员的命令，咱还是要总动员。威廉二世这边一看，成啊，你们够狠，于是下令德国也要总动员，同时呢还告诉法国，你们得保持中立啊，我跟俄国动手你别管。而且呢，光说保持中立还不行，你还得保证。怎么保证呢？把边境上的三座要塞让给我，我才信你中立。你想法国能搭理威廉二世这一套吗？马上就开始总动员。法国总统庞加勒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，宣布此时此刻不再有党派，只有一个永恒的法兰西，一个爱好和平与充满决心的法兰西。他强调法国将再一次为人类的自由、理性和正义而斗争。 当然了，法国国内也有别的声音，工人运动的领袖饶勒斯说，全世界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这场战争，结果呢他被枪杀了，凶手是谁至今也没有搞清楚。那德国一看俄法两国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，那就宣战吧，分别在8月1号3号向俄国和法国宣战。为什么这中间还差出两天，就是因为呢德国想以最快的速度击败法国，他们琢磨着呢晚宣战一天，法国可能就少准备一天，那我们的胜算呢就大一点。眼瞅着欧洲四大强开了战，那这时候英国态度至关重要。英国呢这个时候耍了个心眼儿，开战之前英国一再跟德国表示英国不愿意卷入战争，你们怎么打我不管。另一方面呢，英国暗中怂恿俄国和法国备战，你们开打我肯定帮忙。德国和奥匈帝国天真的以为英国真的会中立，所以呢才敢跟俄法叫板。但是奥匈帝国一向塞尔维亚宣战，英国态度马上就变了。外交大臣格雷接见德国大使，明确表态说，如果冲突仅限于俄奥之间，英国可以保持中立啊，因为英国知道这奥匈帝国肯定干不过沙俄。说如果德法两国卷入，那么局势立刻就会发生变化。说白了就是英国要加入了。德皇威廉二世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被英国人忽悠了，那琢磨着咱是不是应该悬崖勒马呀？那可是到这个时候，奥匈帝国军队已经深入塞尔维亚境内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无法挽回了。英国一加入，胜负天平就向协约国一边倾斜了。表面上看，威廉二世是被英国耍了一道，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乃至整个德国都被欲望冲昏了头。德国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纵贯欧洲南北的大德意志帝国，在全世界重新瓜分殖民地，而这一点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，所以英国一定会联合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反对德国，绝对不可能坐等德国击败法俄两国。按说这一点啊，今天连三岁小孩都能看懂，可惜这威廉二世呢就愣没想明白。但是现在战端已开，后悔已经晚了，只有闷着头向前看，怎么才能把仗打赢才最重要。对于打仗啊，最自信的就是德国人了。威廉二世对出征的将士宣布，你们将在夜落之前凯旋回国。啊，要知道宣战是八月份，那会儿欧洲多冷啊，今天也是九月份可都落月了。也就是呢，威廉二世认为一个月战争就能结束，而德国首相贝特曼也预言这场战争绝对不会超过三个月，充其量就四个月。德军将士更是自信，我们大德意志军队天下无敌，好多军官呢相互约定一个月后一起去巴黎的咖啡馆吃早点。德国人这么自信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，那这个道理呢就是他们有一个绝妙的战争方案，施里芬计划。施里芬伯爵元帅是德国前任总参谋长，早在1900年他就制定了一个跟法国打仗的计划。这个计划最基本的设想就是如果战争爆发，德国肯定会受到法俄两面夹击，所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各个击破。先击破谁呢？施里芬伯爵判断法国还是德国最危险的敌人，俄国呢工业差，铁路少，除了人多啥都不灵，要打起仗来俄国至少有6到8周的时间才能把士兵送到前线。这段时间里把德军主力集中在西线，完全可以迅速击败法国。法国一败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德国境内发达的铁路网把军队调到东线，再收拾俄国。这个战略用仨字概括，就是时间差。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迅速的打败法国。施里芬想了一招特别绝，德法边界北边隔着低地三国，就是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，南边才是直接接壤。施里芬料定这个法国人在德法边界重点设防，而低地三国呢都是中立国，法国呢在这边没有驻军，所以咱就从这儿进攻，一个右勾拳就能一直打到巴黎去。至于那仨小国是不是中立，该不该打中立国，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所以这个计划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右勾拳一定要狠，必须一拳把法国打趴下。所以右翼的部队啊必须要强大，按他的计划至少要79个师。可惜开战前一年施里芬伯爵去世， 临死之前还一直念叨千万不要削弱右翼。施里芬的继任者是小毛奇上将，这位小毛奇是德国名将毛奇元帅的侄儿啊。小毛奇一上任，怎么看施里芬计划怎么害怕，这么多部队集中在右翼，这个左翼法国人要打过来怎么办啊？我们就是占了巴黎，最后让他们占了柏林，这成双方交换场地了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就是东线留这么点兵力对付俄国人，这哪行啊，这太可怕了。于是呢，小毛奇就把西线右翼的部队减到了53个师，多出来的部队呢用来加强西线的左翼和东线。这么一改，施里芬计划走了样，德国在西线右翼的兵力比施里芬计划减少了1/3，德国速战速决的梦想其实就已经永远无法实现了。施里芬计划呀，在德国属于绝密中的绝密啊！但法国人一点也不傻，法军统帅米切尔猜出来德军很可能会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，所以呢，他就准备呢把最强大的法军主力集中在这儿。但是这么一来，有人反对，谁呢？法国的钢铁工会。工会认为法军这样部署就不能保护铁矿地区的安全，就开始在军队内部上下活动，最终使得霞飞将军取代了米切尔，法军的战争计划也被修改了。修改后的计划十分简单，他们假设德国在进攻中投入的兵力不可能太多，还想当然的认为法军的进攻是不可阻挡的，所以法军唯一要做的就是从阿尔萨斯洛林出发猛攻这边的交通枢纽，这样呢能让德军陷入瘫痪。法军觉得这次战争和普法战争一样，只要一两个大会战就能速战速决。当然了，这次战争的胜利者会是法国，他们的盟友俄国人也一样觉得自己无比强大，盟友也给力，所以问题不是能不能取胜，而是战争要打俩月还是打仨月。谁要是觉得战争要打六个月，都会被看成是失败主义者。即将上前线的俄国军官最纠结的就是要不要带上全套的军礼服，因为他们觉得呢，很快就要在柏林进行胜利大阅兵了。俄国人这么想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，那他们的军力最多啊，被称为欧洲恐怖的压路机，一共8个集团军，由尼古拉大公沙皇的叔叔担任主帅，其中2个集团军进攻东普鲁士，这是德意志民族的发源地，4个集团军进攻奥匈帝国，剩下2个集团军防卫海岸。英国这边呢，准备派5个师组成远征军支援法国，但是呢，海军却没有准备对德国搞封锁，因为用不着，很快就能打胜了嘛。奥匈帝国一共也组建了6个集团军，其中3进攻塞尔维亚，另外3配合德军作战。可以说啊，在开战之初，每个国家都拿着自己看似完美的计划，都觉得自个儿能打赢，不光打赢还是速胜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仗会打得天昏地暗，无比惨烈。咱们刚才说战争的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德国能不能迅速的打败法国，那么施里芬计划最终能不能成功，协约国军队又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讲。